你好，我是卢炳胜。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脑洞大开， GUI 测试还能这么玩。在前面的几篇文章中，我介绍了 GUI 自动化测试的数据驱动测试、面向对象模型、业务流程分装以及测试数据相关的内容。今天这篇文章，我将从页面对象自动生成、 GUI 测试数据自动生成、无头浏览器三个方面展开，这也是 GUI 测试中三个比较有意思的知识点。我要分享的第一个内容是页面对象自动生成。在前面的文章中，我已经介绍过页面对象模型的概念。页面对象模型是以 Web 页面为单位来分装页面上的控件以及控件的部分操作，而测试用例基于页面对象完成具体操作。最典型的模式就是某某 page 点某某组件点某某操作。这里有一张图展示了基于页面对象模型伪代码的实例，听音频的用户可以点击文稿查看图片。如果你在实际项目中已经用过页面对象模型，你会发现开发和维护页面对象的累是一件非常耗费时间和体力的事。第一，你需要打开页面，识别出可以唯一确定某元素的属性或者属性的组合，然后把它们写到 page class 里。比如图一的第二行代码就是通过控件的名字 username 来定位元素的。第二，更糟糕的是GUI 页面会经常变动，如果开发人员开发前端代码时没有严格遵循可测试性的要求， Page Class 的维护成本就会更高。那么什么方法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呢？答案就是页面对象自动生成技术，它非常适用于需要维护大量页面对象的中大型 GUI 自动化测试项目。页面对象自动生成技术属于典型的自动化你的自动化的应用场景，它的基本思路是你不用手工维护 page class 了，只需要提供 web 的 URL， 它就会自动帮你生成这个页面上所有控件的定位信息，并自动生成 page class。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有些依赖于数据的动态页面对象也会被包含在自动生成的 page class 里，而这种动态页面对象通常不应该包含在 page class 里，所以往往需要以手工的方式删除。目前很多商用自动化工具比如 UFT 已经支持页面对象自动生成功能了，同时还能够对 Page Class 进行版本管理。但是开源的自动化方案，页面对象自动生成功能一般需要自己开发，并且需要与你所采用的自动化测试框架深度绑定。目前中小企业很少有自己去实现这一功能的。不过有个好消息是，目前国内应用还不算多，免费的 Catalon Studio已经提供了类似的页面对象库管理功能，如果感兴趣的话，你可以去试用一下。我要分享的第二个内容是 GUI 测试数据自动生成。 GUI 测试数据自动生成指的是由机器自动生成测试用例的输入数据。乍一听上去是不是感觉有点玄乎？机器不可能理解你的业务逻辑，怎么可能自动生成测试数据呢？你的这个想法完全合理，并且也是完全正确的。所以我在这里说的测试数据自动生成仅仅局限于以下两种情况。第一，根据 GUI 输入数据类型以及对应的自定义规则库自动生成测试输入数据。比如 GUI 界面上有个书名输入框，它的数据类型是 string， 那么基于数据类型就可以自动生成注入空 string、 CQ 注入、超长字符串、非英语字符串等测试数据。同时根据自定义规则库，你还可以根据具体规则生成各种测试数据。这个自定义规则库里面的规则往往反映了具体的业务逻辑，比如对于书名就会有书名不能大于多少个字符，一些典型的书名等等业务方面的要求，那么就可以根据这些业务要求来生成测试数据。根据自定义规则生成测试数据的核心思想与安全扫描软件 AppScan 基于攻击规则库自动生成和执行安全测试的方法有异曲同工之处。第二，对于需要组合多个测试输入数据的场景，测试数据自动生成可以自动完成多个测试数据的笛卡尔基组合，然后再以人工的方式剔除掉非法的数据组合。但是这种方式并不一定是最高效的，对于输入参数比较多且数据之间合法组合比较少或者难以明确的情况，先自动生成笛卡尔基组合再删除非法组合，效率往往还不如人为组合来得高。所以在这个场景下是否要用测试数据自动生成方法还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更常见的用法是先手动选择部分输入数据进行笛卡尔制，并删除不合法的部分，然后在此基础上再人为添加更多业务上有意义的输入数据组合。比如输入数据有 A、B、C、D、E、F 六个参数，你可以先选取最典型的几个参数生成笛卡尔制，假设这里选取 A、B 和 C， 然后在生成的笛卡尔制中删除业务上不合法的组合，最后再结合 D、E 和 F 的一些典型取值，构成更多的测试输入数据组合。我要分享的第三个内容是无头浏览器。无头浏览器即 Headless Browser， 是一种没有界面的浏览器。什么？浏览器没有界面？那还叫什么浏览器啊？别急，我将为你一一道来。无头浏览器其实是一种特殊的浏览器，你可以把它简单的想象成是运行在内存中的浏览器。它拥有完整的浏览器内核，包括 JavaScript 解析引擎、渲染引擎等。与普通浏览器最大的不同是，无头浏览器执行过程中看不到运行的界面，但是你依然可以通过 GUI 测试框架的截图功能截取它执行中的界面。无头浏览器的主要应用场景包括 GUI 自动化测试、页面监控以及网络爬虫这三种。在 GUI 测试过程中，使用无头浏览器的好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测试执行速度更快。相对普通浏览器来说，无头浏览器无需加载 CSS 以及渲染页面，在测试用例的执行速度上有很大的优势。第二，减少对测试执行的干扰，可以减少操作系统以及其他软件，比如杀毒软件等不可预期的弹出框对浏览器测试的干扰。第三，简化测试执行环境的搭建，对大量测试用例的执行而言，可以减少对大规模 Selenium Grid 集群的依赖， GUI 测试可以直接运行在无界面的服务器上。第四，在单机环境实现测试的并发执行，可以在单机上很方便地运行多个无头浏览器，实现测试用例的并发执行。但是无头浏览器并不完美，它最大的缺点是不能完全模拟真实的用户行为，而且由于没有实际完成页面的渲染，所以不太适合用于需要对页面布局进行验证的场景。同时业界也一直缺乏理想的无头浏览器方案。在谷歌发布 Headless Chrome 之前， Phantom.js 是业界主流的无头浏览器解决方案，但是这个项目的维护一直以来做得不够好，已知未解决的缺陷数量多达1800多个。虽然支持主流的 WebKit 浏览器内核，但是依赖的 Chrome 版本太低，所以无头浏览器一直难以在 GUI 自动化测试中大规模应用。但好消息是2017年谷歌发布了 Headless Chrome 以及与之配套的 Puppeteer 框架。Puppeteer 不仅支持最新版本的 Chrome， 而且得到谷歌官方的支持，这使得无头浏览器可以在实际项目中得到更好的应用。也正是这个原因， Phantom.js 的创建者停止了他的后续维护， Headless Chrome 成了无头浏览器的首选方案。那么什么是 Puppeteer 呢？ Puppeteer 是一个 Node 库，提供了高级别的 API 分装，这些 API 会通过 Chrome DevTools 的协议与 Headless Chrome 的交互，达到自动化操作的目的。Puppeteer 也是谷歌开发的，所以它可以很好的支持 Headless Chrome 以及后世的 Chrome 的版本更新。如果你也迫不及待的想尝试把 Headless Chrome 应用到自己的 GUI 测试中，那还等什么？赶紧下载并开始吧。接下来我总结一下今天的主要内容。我分别介绍了无头浏览器、页面对象自动生成以及 GUI 测试数据自动生成这三个 GUI 测试中比较有意思的知识点，包括它们的概念、应用场景等内容。第一，对于页面对象自动生成，商用测试软件已经实现了这个功能，但是如果你选择开源测试框架，就需要自己实现这个功能了。第二， GUI 测试数据自动生成主要是基于测试输入数据的类型以及对应的自定义规则库实现的，并且对于多个测试输入数据，可以基于笛卡尔制来自动组合出完整的测试用例集合。第三，对无头浏览器，你可以把它简单的想象成运行在内存中的浏览器，它拥有完整的浏览器内核，与普通的浏览器最大的不同是它在执行过程中看不到运行的界面。目前 Headless Chrome 结合 Puppeteer 是最先进的无头浏览器方案，如果你感兴趣可以下载使用。最后给你留下一个思考题，在你的工作中还有哪些好的方法和实践可以提高 GUI 自动化测试的效率吗？